OK， 喜欢玩游戏的朋友呢，听到这样的开场歌曲呢，应该是非常的熟悉啊。那这是今年英雄联盟 S8 全球总决赛的开场曲，而我们的 LPL 赛区呢，也是首次拿到了世界的总冠军，真的是值得骄傲哦。Hello， 各位，这里是战马能量音乐，我是春晖啊。今天是星期五了，打算怎么样度过呢？好好的盘算一下啊，千万不要让我荒废了。那此时此刻呢，我们先来听听歌。下面要听到这样一首歌曲呢，是一首非常甜蜜的小情歌，是来自王广允带给我们的《好喜欢你》。无论是歌词还是曲调，都十分少女心啊。王广允这首歌曲呢，也是对粉丝的一种告白，所以呢，听听看，来自他的《好喜欢你》。 发现你有一点可爱，笑起来眼睛会变弯，闹起来什么都不管，吃起来能吃一大碗，卖萌的样子好乖，睡觉前要说声晚安，要一起努力不偷懒，有没你绝不准偷看，聊天时绝不准嫌烦，要每天准备早餐。我好喜欢你，呜呼，爱你，呜呼，你是上帝送给我的礼物。我喜欢你的糊涂，任性耍酷，在一起了就不想。见你有一点可爱，笑起来眼睛会变弯，闹起来什么都不管，吃起来能吃一大碗，卖萌的样子好乖，睡觉前要说声晚安，要一起努力不偷懒，绝不准偷看，聊天时绝不准嫌烦，要每天准备早餐。我好喜欢你，呜呼，爱你，呜呼，你是上帝送给我的礼物。我喜欢你的糊涂，任性耍酷，在一起了就不想。 门金曲时间有累到词曲全创胡桃夹子，还有陈奕迅的红玫瑰，张碧晨翻唱的歌呢，不仅在国内各大的音乐平台上播放名次遥遥领先，每演出一次就会登上微博的热搜，海外平台的成绩呢也是非常亮眼的，每一次翻唱呢都增添了自己的味道，那歌曲的传唱度呢也是非常高的。那所以下面这样一首你给我听好，那歌曲缓缓的节奏给人很强的代入感，用冷冷的音色却又温和的语气，那轻描淡写的将人生当中的千姿百态表达了出来，让每一个听者呢都愿意静下来听他的句句真言。所以咱们听听看，来自张碧晨，你给我听好哦。 你看看大伙儿合唱，就你一个人没有笑，是我们装傻，还是你真的有许多普通人没有的困扰？我才懒得给你解药，反正你爱来这一套，为爱情这样，难道不是

OK， 欢迎回来战马能量音乐，我是春辉啊。乐人徐秉龙呢发布了自己的一首最新单曲，叫做是艺术家。那么在刚刚结束的全国12场演出之后呢，这是徐秉龙为听众带来的一首全新的作品了。那这也是一首耐人寻味的作品啊，秉持着他对音乐的领悟，刻画的是少年即将迈向成年世界的一种彷徨和未知，描绘出了细腻而又敏感的内心世界，以音乐表达疼痛与沉思啊，道出少年成长之烦恼和敏感，细腻体验生活的一种况味，感知世界，在感性当中寻求真理，这是艺术家们感知世界的一种方式。那徐秉龙呢，以独特的少年视角来解构少年烦恼，剖析内心的世界。所以，我们来共同听听看，来自他的这首《艺术家》。 想要一些不脆弱的梦，哪怕是几分钟也好。自己悄悄快乐，想要一些不炙热的风，能推着我向前游走，在每个星辰落下的时候，在每个短暂晴空，自我宽容。寂寞才容易消化，成熟的心事都好复杂。你贪慕一个他，像个开完历史茶，可有谁来教你怎么抵达？ 这样一首耐人寻味的歌曲呢，歌词细腻深刻，曲调呢是清澈悠扬，但是呢徐秉龙的吟唱呢却道出了天真少年们的迷茫与无助啊。没错，歌曲的目的呢是共情，迷茫的呢也不只是少年徐秉龙，烦恼与哀愁呢是每个人成长过程当中都会遇到的问题，而听者呢或少都能够在歌中找到自己的共鸣吧，是吗？那如何迎接与消减成长过程中的烦恼，内心的矛盾冲突该如何表达呢，是每个人都在思索的问题。自内探索，自外表达，通过内心细腻的触角去体会世界，那不是去建立围墙，这是一个自我和解的过程。愿你呢早一点长大吧。 What if I never run into you? What if you never smiled at me? What if I had noticed you too? And you never

刚睁开眼，我想第一时间和你有偶遇的场景，你肯定发现你总逃不过我的视线。哦，当你几分腼腆，我就几分迷恋，若我靠近一点，你不必担心忽略在场的人或我们二人世界。对你有一种特别，只对你有感觉，鲜花不为鲜美，你别拒绝，趁着告白时间，好感要被越来越浓烈，喜欢不会说谎。我想第一时间和你有偶遇的场景，你肯定发现你总逃不过我的视线。哦，当你有点难追，我就多点无畏，就藏一支玫瑰，你不必害怕结果我的青睐，享受这浪漫季节。对你有一种特别，只对你有感觉，鲜花不为鲜美，你别拒绝，趁着告白时间，好感加倍，越来越浓烈，喜欢不会说谎。 哇哦，俞灏明的告白时间啊，没错，这样一首歌曲呢，俞灏明呢不断将这份浓烈的爱意如潮水般的推向听众，爱得很热烈也很真切啊，所以这样一首歌曲呢也是电视剧你和我的倾城时光的主题歌。那俞灏明沉浸式的温暖的男生呢，也像是一个大大的拥抱，更像是一个对未来肯定的眼神，甜蜜感呢瞬间浸润心田啊，最深沉的告白一定是最永恒的陪伴，我可以等一天一年更远，宛如剧中顾炎之的那份质朴而真实的情感表达。那所以这样一首歌伴随着影视剧，我相信每个人会更加的有感触吧，是吗？也感谢俞灏明。好了，接下来我们来继续听歌，有请我的搭档董鹏为我们今天全新推荐掌球琴。 Power Music 战马能量音乐，新能量单曲推荐。 有人说过，我们生来孤独，却在掩饰孤独，选择随波逐流，活在别人眼中，活成了自己眼中的别人。你是否想过远离这一切？天空乐队的新单《孤芳》是一种存在的态度，就像这首歌里贯穿始终的民族乐器柳琴，甜美悦耳，却很少人认知。虽淹没于当下，却有人喜欢它的孤独和高傲。我是 DJ 董鹏，战马能量音乐排行榜推荐本周新能量单曲，天空乐队《孤芳》。 来不及忘掉吧，让它远去，让它远去。 让它远去，让它远去。 怎么了？都一一的。 战马开罐有礼哦！只要打开瓶盖或拉环内印有一元换购字样，即可加一元换购红牛活动。你的能量超乎你想象，战马能量型维生素饮料。 Welcome with DJ Spring Chen Hui on Power Music。 你的能量超乎你想象，这里是战马能量音乐 ，Power Music。 OK, welcome back, 欢迎回到战马能量音乐，我是聪辉。陈绮贞呢是蛰伏了五年的时间，终于宣布即将在年底呢推出全新的创作专辑啊，适逢出道20周年。那么从天桥、地下道、校园、书店、春大开始，到万人的场馆巡回，那陈绮贞呢曾在垦丁的海边亲手一张一张的卖出了 demo。 那么在明星光环的背后呢，细腻敏锐的探索生活，以创作和现场演出与世界交流。所以呢，这个时候我们先来听一听看来自陈绮贞暌违五年的新作《残缺的彩虹》啊，让你想起了久违的那个人吧，听听看。 这一次我不想要一个人走，回去的路总是背对彩虹，没有你我是残缺的彩虹，失去一个最重要的颜色，想要听你说你都怎么过，你现在好吗，你微笑点头，想要听你说快乐的过忧愁，想要听你说却发现你在骗我。 觉得太好，哪里去找最重要的颜色？想要听你说你都怎么过，你现在好吗？你微笑点头，想要听你说 没错，这样一首歌曲《残缺的彩虹》来自陈绮贞啊。陈绮贞的歌呢，总是能够击中我们都市人心中最柔软的那部分，而且呢，直面剖析出最真实的一种自我。好吧，能量音乐到了最后一首歌的时间了。那下面为你推荐的是来自莫艳琳的一首歌，叫做是《带走》啊。那这歌曲的本身呢，本来是一首励志的歌曲啊，但是因为适逢这个莫艳琳父亲去世呢，这首歌呢也有了别的韵味，那就仿佛是他在给父亲致敬一般啊。因为多年的努力终于有了收获，但是一直在背后默默支持自己的父亲呢，却悄然的离世了。那带走的是父亲，寂寞的是自己。莫艳琳饱含深情演唱了这样一首歌曲，自然带给人们了一种不太一样的感觉。所以呢，我们来听听看吧，来自莫艳琳的《带走》。好吧，这里是战马能量音乐，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喽。接下来我们来一起收听娱乐最王牌，我们下次节目再见喽，拜拜。 想的尽头，等你失了记忆。